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唪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浪山。 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嗰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捻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过瘾啊？含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花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个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 日行 又地震，大家仲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 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星期一晚九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足球频道啊，咁呢节系咪足球频道我都唔知啊，因为咧已经俾有食唔食咧占领咗。咁啊，你如果听到薯片声，大家莫见怪啊，因为咧就。卡妹嚟咗嘛，跟住仲有 特登入麦俾你听， 系整俾个薯片仔嚟听系嘛？ 食几块嚟食先啦、啊。你唔系叫你开麦嘅，其实我叫你递包嘢俾我。 介绍完吓，仲有呢个惊一，仲有成个有食唔食喺度占领咗足球频道啦。 系啊， 咁咧就翻嚟啊，咪喂，仲要仲有网友留言喎。 喂，冇错啊， 继续英格兰、啊、我哋。 系啊，咁啊 P 九九九咧就关于阿 Ivan 嘅留言咧，佢哋都有又系意见嘅。英格兰算啦，长毛由2006年嘅欧洲杯外围赛时候已经判定佢系二线国家队，同意你嘅讲法，佢哋根本冇队形。正如阿杰斯话，等佢跌一次劲嘅先会反省重生啊。 唔系二线球队真系冇乜悬念噶啦。其实你话二线咗几耐咧？你问我，我比我自己比长毛更加早判，即系已经做好早啊。我谂去到九十年代，你已经开始谂紧呢队波系咪一队即系二线球队。 九六之后咯， 系啊系啦，即系实在太过，即系好多届都系令大家好失望。 嗯， 系啊，经验有冇补充啊？英格兰国家队。 嗯，我觉得系应该系有咗英超之后咧，就开始滑落。 嗯、 其实九零都唔觉得好有霸气噶啦， 系 即系佢对好记得对客文龙嗰场，佢都系临到差唔多就嚟死嗰刻， 系啊系啊， 其实佢都照输噶嗰场波， 啱啊， 即系变咗，我觉得即系其实我不嬲都唔捧英格兰，虽然我睇英超咧，但我由细到大咧一睇到国家队赛事咧，咁一去到英格兰，通常我都系帮对家嘅， 嗯， 我唔系好中意英格兰， 嗯。嗯唔係，我呢個我都同我哋，我成日都講啦，即係我都係咁講，就係話，你嗰個本土嘅聯賽搞得好有聲有色，同你嗰隊國家隊，個成績咧係唔成正比嘅，即係有好多時係會害咗你嗰、那個國家隊嘅。咁你譬如話即係歷史上真係見過好多鋪係咁，譬如話。唔好數太遠啦，你睇到今時今日對德國國家隊，雖然都仲未攞到咩成績，路維都，但你睇到新一代呢個走出嚟，就正正就係嗰個德甲嘅，即係譬如話啲球會困落去又唔夠其他歐洲球會大啊，買唔到球員啦，咁咪滴起心肝就 homegrown 佢咯，即係譬如話西班牙都有啲咁嘅。味道嘅，不但係嗰個有得拗啦，因為西班牙有兩隊富豪啦， 唔係嗰陣時一路都唔係強隊啦，國家隊嚟講，咁啊，譬如德國嘅， 唔係，但係西班牙係有得講嘅，譬如話你撇開對皇馬、巴塞，但起碼你仲有十幾隊咧。 係有個空間年輕球員上啊，譬如話見到嘅伊斯高啊，伊艾拉文迪啊呢啲，佢全部都係嚟自翻一啲即係二三線嘅球員。 其實就算唔係最頂級嗰兩隊班霸，都已經多啦。你另外啲華倫西亞即係緊隨其後嗰啲維埃里爾，其實都有好多。本土嘅年青球員可以爭到一個席位咯，即係同其實呢個佢係健康過英超好多。雖然佢啲球會嘅財政狀況係非常非常之差 嚇，咁、但係你養年青球員就唔使好多狀況財政狀況噶嘛。咁另一個問題，英超其實就係、是、最個講極講到都厭嘅就係因為你連嗰啲二三線球隊都好多錢使，咁你嗰啲而家你見到嘅就係話，你見到仲慘，佢係亂咁使嘅，因為喂大佬啊，即係佢我哋有好多嘢見唔到嘅， 其實 普通球迷見唔到，啲 agent 使度做好多嘢，係咪先買税嚟買啦？ 其實 有成交先有新氣。 其實係英倫三島嗰班球員咧，其實由長久嚟都要俾人救病，係即係佢價係特別貴。貴過其他國家嘅球員，係冇一個好強烈嘅理由話俾人聽點解係佢。 講多一個現象俾大家睇啊，其實唔淨止係買嘅， 係 租呢個而家已經都係一個問題。即係譬如話嗱，話你今屆冇乜人留意嘅，我到最後個結果我唔係好記得。 係， 如果你睇翻落英冠咧，上屆如果大家有聽足球頻道咧，我哋都講過啦，去到附加賽話有一隊波一定唔可以俾佢升上嚟英超嘅，嗰隊係邊隊啊？嗰啲就係屈福特啦。上屆嘅屈福特咧，就係、是、有另外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咩咧？喂，佢係俾烏甸尼斯嗰個老細，意大利嗰、那個意甲嗰個買咗啊嘛。咁跟完之後咧，你發覺上屆咧，十一個球員有十個都係烏甸尼斯球員。佢唔，但係喂，你如果你有錢買翻嚟唔緊要喎，佢係窿嘅喎。咁你有一個現象，而家就係咩？連到去到英冠，即係如果再唔正視嗰個問題咧。就你連到嗰啲年青球員啊，即係就嚟啊，恩師仔連英冠都唔使踢啊， 英甲啦， 英甲啦。 因為然之後咧，你嗰個英冠咧就充斥住啲咩咧？就係、是、哦，嗰啲球會冇咁多錢買，唔緊要，我全部窿翻嚟。嗱，嗰個現象咧話俾你聽，而家咧喺歐洲咧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呢、這個咧就要由意大利開始講起，就係點解咧？你如果你睇意大喺意甲就係話咧，意甲嗱，其實咧呢十年八年都開始係就係咩？一個球員， 庫翁。 兩間球會靠翁嘅， 係 喂有個咩問題呢？就係、是、譬如可能係呢、這個譬如話阿京一呢個年青球員，喂祖雲達斯咧就有70% 翁住佢嘅，有30% 咧就去喺帕爾馬度嘅。好啦，然之後咧，喂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噶嘛？ 係啊， 如果佢幫緊祖雲達斯踢緊嗰陣時，佢咪可以放水俾帕爾馬大佬，或者佢係啊，即係好多，所以話點解好多假波咧？就係、是、因為意甲有好多球員咧，仲難釐清佢嗰個關係。咁所以我頭先講咧，就是、我就唔係好記得啦。英冠好似今年咧就開始立例，就係、是、針對屈福特呢只，就係話佢係有限制。我詳細我就唔係好記得，係嘗試限制你立亂去窿球員啊。上屆嗰隊屈福特咧就非常之。即係極度不健康嘅，咁啊好啦，最後天有眼啦，終於收佢啦，就打附加賽向咗俾卡迪夫，好似輸俾卡迪嘅，咁然之後就出唔到線啦，咁然之後咧，你講下意甲咧，其實就係、是、你發覺意甲最近咧，其實揾到一個即係一個都幾有趣嘅，如果大家你而家聽緊節目咧，你可以嘗試下上去維基百科揾帕爾馬嗰隊球隊，咁然之後咧。维基百科度就介绍翻球会啦，跟住下边咧就有嗰个 first team squad 嗰度，你由嗰度开始睇嘢咧，你就发觉有一个好有趣现象，一间帕尔马呢间球会咧，除咗 first team 嗰度大约啦，我唔记得啦，数下阿纳内大约30个球员之外咧，哇，你再拖落去睇嗰个欧岸窿啊！嗰度我話俾你，你數都數唔到，嗰度接近有8個球員到啦，或者超過可能8幾個球員到啦。咁佢仲有咧，佢有兩個鬥口喎，一個叫 Gubbio， 一個叫 Gorica。咁嗰兩個咧，其實咧就係佢一啲即係又係帕爾馬所屬嘅類似足球學校嗰啲咁樣嘅、Nursery School 類似一啲咁樣。咁然之後嗰度兩間嗰啲嘅咧夾埋咧。佢又翁咗接近40-50個球員到啦，仲有一啲叫 co-own at other clubs 啊，嗰度又接近，但可能有8個球員到，即係簡單話俾你聽乜嘢咧？一間帕爾馬 佢屬於帕爾馬球會咧，有226個球員到最後。你諗下，一間皇馬都冇226啦，或者包括呢、這個夏薩特城講嗰隊買所有盡收天馬武器嘅遮路士都未必有226個球員啦。嗱，講個咩現象俾你聽咧？就是、一間你知唔知佢就靠乜嘢生存咧？佢根本已經將啲球員咧，你可以話佢一間球會，你亦都可以話佢一間養牛嘅農場都仲得。佢根本一間農場嚟嘅，佢做緊咩咧？佢就魚翁殺網啫嘛。佢好多球員有大部分都係靠翁嘅。然之後就 out of loan 出去，佢佔少少股份嘅啫，佢冇嘅。你譬如話邊啊？譬如話，喂、哎，阿京一借咗祖雲達斯踢得幾好、啊，利物浦買咗，買然之後收購佢，咁然之後跟住咧，我咪執翻少少啲，即係 dividend 咯，執翻少少佣金啊，或者即係喺個股份嗰度咪佔翻少少 profit 咯。 嗯、 喂，我話俾你，成間帕爾馬好多意大利好多呢啲，呢間典型嘅啫。即係好多球會都係咁啊！佢喂冇收入嘅，因為你諗下，意大利嘅聯賽嗰、那個入場率又低， 係啊， 跟住你喂一年到晚你係得嗰幾隊打多嘅啫嘛，即係祖記啊、兩隊米蘭啊、加隊費倫啊咁樣之類之類，其他嗰啲真係踢又冇人睇，即係冇收入嘅大佬。然之後你可能又冇歐霸踢，乜都冇，咁你靠咩有收入呢？就係、是、靠呢啲咯，養牛啊， 養牛啊 ，養一大扎，跟住然之後就 main business 嚟嘅呢個先係 放曬出去魚翁殺網。有我睇過個報道，即係曾經以前講過就係咩？佢 Parma 咁樣嘅，佢運作咧，佢揸226個球員咧，佢大約賣到30% 至40% 喺呢度啊。如果係賣得出去有成交咧。佢基本上可以 balance 到嗰季嗰個球嗰、那個嗰、那個球會嘅收入，咁咪剩翻咪就咁。但係呢個做法就係咩？你就會犧牲咗嗰六七十個球員，嗰六七十個 percent 嘅球員咯。嗰啲就係 nothing 嚟噶，即係得個名曾經出現過，即係亂咁嚟。你譬如話你睇翻英格蘭以前嗰個青訓咧，嗱，譬如你睇利物浦就係、是、利物浦有足球學校啦。喂，大佬佢就啱啱同呢個帕爾馬係調轉嘅，佢差唔多係嗰個金字塔式嘅。如果你典型以前英格蘭嗰啲足球學校好多，譬如話英點解攞利物浦比咧？因為利物浦個青訓以前轉咗好啊。喂，佢就好簡單，佢就係佢由好細個嘅時候開始，你要入讀呢個利物浦學校啦。喂，踢波係踢波同你讀書嘅成績要得啦。咁然之後咧，就譬如你問你睇謝拉特嗰啲就係、是，佢係一屆比一屆一路係咁淘汰嘅。金字塔式去到頂咧，就得翻全部就精英嚟。但係你而家睇意大利球會嗰扎咧，佢就調轉咁就係，即係佢總之就係有就立啦。你經一聽日去意大利，你都可以成為帕爾馬球員，即係咁樣 嚟。我諗唔似農場咯，咁似武館多啲。 似武館，係啊，似武館都多。 似武館， 武館收咧。 得閒咪打。 係啊，封翻封老毛。 唔係得閒咪稱 拜師， 稱你出去打翻幾場黑市拳咯。 係啊， 就係咁啫嘛。 係啊，所以係一個幾即係非常唔健康嘅。 咪練波咪好似練拳咁咯。 咁同埋 鋪曬喺地下度，去咁樣。 係啊，咁你同埋就係乜嘢？你見到嗰個現象之唔健康就係咩？你成個但系你有十几廿间球会噶嘛，唔系净系帕尔马系咁噶嘛，咁你靠翁就好多，譬如话你有啲好复杂嘅，我哋如果你睇得多意甲就知道，喂，你有啲球员可能系森多利亚同呢个帕斯加拉翁嘅，喂，或者同维罗纳翁嘅，你嗰啲真系。即係嗰啲波就假到冇人有啊！即係成隊波入面十一個球員，可能喂有呢間球翁，有嗰間球翁，好多 千絲萬縷關係， 千絲萬縷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喺入邊。咁所以嗰、那個即係意大利就會有另外一種現象，但係冇辦法，佢就係靠咁。 佢環境逼成噶嘛，係咪先？咁佢冇收入，佢始終都要揾翻啲收入。咁到門票都賣唔到啦，咁唯有。 賣人咯， 搞到而家係咁樣玩人咯， 係啊， 玩個層壓式足球學校咯。 佢賣人，其實今個暑假嘅轉會窗咧，帕馬咧，帕爾馬咧，係做咗，你知唔知做咗幾個 transaction 啊？即係有啲可能係好細啦，大大小小嘅 transaction 係200個喺 before 暑假呢個轉會窗，咁夾埋金額大約係6-700萬歐羅到啦。咁佢即係喂大佬，佢係好好執噶，因為佢坐喺度唔，佢其實係。收錢嘅啫嘛，因為佢簽咗約咁就搞掂。 即係調翻轉頭，你如果呢啲你啲俾啲股票佬聽到，咪開心死咯。係咁掹雞啊嘛，使乜理佢升定跌，有啲我賺定蝕啫。我係咁掹雞，係咪先？我係咁做雕，咁咪收佣金咯。 係啦，所以嗱，即係解答咗頭先啊網友嘅問題啦。咁我哋翻嚟即係繼續講下。 其實仲有一個人我都想講下，都係同世界盃一樣嘅，即係有關係，就係、是、查伯東 尼，亦都同意大有關 係啦，意大都有關嘅，係啦，咁啊意大之神啦、啊，呢、這個都 表佢啊，你 嚇、啊、表佢啊，都唔使表佢啊，係咪啊？咁啊，唔係、啊、因為佢就打完兩場嘅呢、這個世界盃外圍賽，咁就終於都結束咗嗰、那個即係。唔知係咪結束另類生涯，真係唔知。 未知。 但係就同愛爾蘭呢就結束關係啦。 冇錯。 咁都教咗幾年㗎。係。咁其實都有得有失啦，得嘅就係都帶過愛爾蘭入去歐洲國家杯啦。 係。 輸曬三場，咁好似聽講都係歷史性最差嘅愛爾蘭嘅分組賽成績。咁但係嗰次又冇得計㗎，嗰次因為你撞住兩喂大佬同組嘅咩邊度？同組是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再加隊好像是加隊克羅地亞喎、哦。咁你唔輸曬三場，即係都交代唔到啊，同啲球迷係咪先？咁有得有失啦，查帕東尼咁啊，都叫做咁啊失。我諗就係嗰個世界盃外圍賽啦，零即係零而家零幾年，即係輸俾法國附加賽嚇、手球嗰個嘢啦， 亨利手球嘛， 亨利手球嗰個嘢啦，咁就都搞幾年，咁同埋呢個球呢個領隊就今年就真係七十幾歲啦， 都要退 72歲啦。佢教波嘅時候，我哋呢度除咗我之外，仲有邊個出世咧？佢教波嘅時候係我得幾歲？70年代開始教波，咁踢波嘅時候我就未出世啊。踢波咧就 AC 米蘭人啦，應該就咁啊教，但係教波佢又冇乜點教過 AC 米蘭 Youth Team 咯，教過一年咯。 教過一年到，咁最成功應該要數嘅就係教祖仁達斯啦。咁佢都係幾個，即係佢都係我諗世界上幾個殿堂級嘅領隊嘅其中一個啦。因為點樣叫做殿堂呢，好有好幾個聯賽佢攞過聯賽冠軍啦，包括意甲佢攞唔少啦，早揸住隊早幾國米都好似攞過啦。 係啊， 跟住仲有就 德甲啦， 又攞過啦，九十年代，仲有我哋頭先都。計過，仲有就係奧地利紅牛，奧地利 薩爾斯堡啦， 攞過啦， 賓菲加、 Benfica 搞一屆都攞過啦，咁啊即係同嗰啲摩連奴啊，或者同大家都唔係好記得嘅夏普啊，夏普有咩？夏普就教荷蘭國家隊78年，帶住隊國家隊攞亞軍喺世界盃，跟住嘅嗰個都齊名，因為夏普都攞好多聯賽冠軍嘅，我記得有菲燕諾攞。帶飛燕落攞歐聯都攞過，咁所以就呢啲都係即係殿堂級領隊啦。咁佢又未死嘅，但係佢即係會唔會再教多隊咧？呢、這個就真係唔知啊，因為即係佢係有鋪入咁，有鋪引嘅真係。 查普東尼球會咧就大家不容置疑㗎啦，佢啲即係攞杯都攞到手軟㗎啦。咁唯一就可能佢國家隊就似乎真 係係啊 苦命啲啦。 呢、這個就是、我諗佢生涯嘅污點 啦。因為。即係納比都攞到個世界盃冠軍，佢就真係遺憾地就 佢又教世界盃就真係，唔係佢又冇納比格，納比起碼叫做一出一入教兩，起碼兩鋪 兩次 係啦， 兩次。 咁但係查伯隆尼就冇，其實教就好短暫嘅。 02年 就執阿索夫嘅，應該係執索夫難攤啦。咁02年就輸得好凄慘嘅， 輸俾黑哨。 冚家祥輸俾黑哨係啦，查伯東尼成日講就兩鋪黑哨，一鋪就係南韓， 但我覺得佢 一鋪就係法國亨利。 我都覺得佢有啲責任嘅。其實嗰陣時我最憎佢，因為我不嬲都好憎意大利嘅。 嗯， 咁佢帶我更加憎啦，因為佢輸俾韓國仔係抵嘅，因為佢領先一球咧佢就縮。 哦，係。 嗰場波其實係我覺得幾失敗，亦都係我一貫唔鍾意意大利波嘅原因，一贏就縮、即係覺得自己會守到尾、結果就賴嘢，所以衰喺球證上。 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呢個要賴晒佢嘅，即係諗踢， 我唔會賴佢。 即係我想講就係你踢被動足球係意大利嘅， 呢個係一個代價嚟嘅， 係 呢個代價嚟。 佢唔會反省嘅，你放心喎。 意大利人 佢繼續都係踢呢個， 唔會㗎， 係啊，踢 甚至乎 被動足球， 甚至乎嗰陣時講過話有打過三箭頭㗎，嗰時講過唔記得咗係02嗰屆嘅，打之前日韓世界盃打之前話會出三箭頭。 你去到尾咪又係守守守守，呢啲即係希特拉都睇唔過眼啦，係咪先？ 咁、又唔係咁講，我覺得就我覺得你傷到啲意大利球迷嘅感情。 我不嬲都係好中意傷意大利球迷，正如 C 字好中意傷曼聯球迷。 唔係，因為我覺得解釋到，即係譬如話你唔到你唔服嘅。如果你睇幾廿年波，就係話佢真係幾鋪好經典嘅，佢都係用被動足球去贏你噶嘛。佢係得嘅喎，佢唔係扶碌嘅喎，你係一鋪半鋪咧，咁我哋可以鬧佢，但佢係打呢隻嘅。 我開下聲啊 ，trip 咧要講啊，意大利 被動咁啊，梗係八二年啦。 係啦， 八二年守到十六強先醒，即係如果冇個羅斯，根本上冇可能可以入到決賽啦。 經典就係和波呢度出局嘅，係 啊， 佢可以被動到贏埋你，係啦，即係譬如話你佢賽前玩心理戰啊，捧到你巴西天上有地下無啊，嗰啲嘢即係都即係乜嘢都做齊嘅嚟贏你都得。所以佢係好好經典嘅，但係我想係你講先。 但係八十年代嘅意大利，雖然都好乞人憎，但係即係都係被動。但係嗰陣時有一樣嘢好睇就係、是、意大利通常會對邊一場會精彩呢，就可以對巴西啊、對荷蘭嘅 對西德都精彩， 一攻一守，咁就真係好睇啦。 唔係我想話俾你聽，八十年代都有好多次驚一你啲球迷㗎，係好撚真呢個意大利㗎，因為睇完八二年嗰場波 嗰時仲未有回旋例㗎嘛，係 啊，咪仲有 你係咁俾波龍 六秒控球啊，基本上係針對索夫嘅，針對索夫啊，索夫係揦住個波喺個禁區度周圍走㗎嘛，即係嗰陣時咧，即係吹佢唔著，掹佢唔著，佢乜嘢都出齊嘅。咁所以但我想問下阿 Chip 咧咯，即係對查伯東尼有咩印象咧？即係搞幾廿年波咧？ 我就覺得 其實模糊嘅喎， 我覺得唔係模糊，佢係冇特色嘅， 係冇特色㗎佢。 係啊，佢係沉悶嘅， 係啊， 所以佢幾啱教愛爾蘭嘅， 係 呢個真係嘅，嚇唔係亂嚟。 我自己為我同你嗰個睇法都差唔多咯，我即係我睇下你會唔會有另外 佢咧嗱，因為佢踢波嘅年代其實係十字聯防嗰個最光輝嘅年代， 差唔多啦，係啊，佢踢六十年代嗰陣時啊嘛， 佢踢波嗰陣咧，其中有一樣嘢幾著名嘅，就係話。比利曾經講過，佢係世界盃決賽周入邊踢個波入邊咧，守佢守得最好嘅後衞。 哦， 啊呢個我以前聽過啲叔父輩講過，我又未喺網絡上揾過呢一句 quote 出嚟。 係， 咁但我相信佢一個防守專家咧，就喺嗰輩嘅前鋒嚟講係公認嘅。 係， 佢對於防守嗰種執著咧就好根深蒂固。所以就 我睇嗰啲佢嘅片段啦，佢踢波嗰陣時即係唔多，但係係有少少似而家嘅防中嘅。有啲似嘅，因為佢就點講咧？佢又唔係話打到好壓到好後去踢嘅，即係佢都 你講緊佢教波嗰種， 唔係我講緊佢踢波嗰時啊！我睇嘅片段唔多嘅，曾經睇過，但係佢有習慣咧，就係佢好中意現前少少咧，去殺咗你先嘅。 佢係 有啲嗰只有啲防中， 佢係好埋 嗰個年代就冇防中。 因為以往我聽聞咧，就係佢好似打側邊多啲，同埋佢好中意埋身踢嘅。係。即係毛毛就唔知，但係係先發制人嗰種。呢個就係我聽翻嚟。 你教波咧，其實咧我可以補充幾句啦。即係你查巴東尼嗰個教波風格係咩咧？其實佢自己嗰個理念咧，其實都好虛嘅，即係同佢教波係差唔多，即係佢就好講求叫做 equilibrium，即係 平衡 啦，同埋 application， 即係應用。咁誒，即係解釋話俾你聽咩？就話你好似個廚師咁。你俾盤菜我，俾乜嘢菜我，我咪炒乜嘢出嚟囉。你俾碟菜心，俾菜心牛肉我，我咪炒個菜心牛俾你囉。然之後你俾個鹹蛋同肉同剁碎咗個肉餅，我咪蒸個鹹蛋蒸肉餅俾你。 即係隱藏私教 嘅，係啦，冇風格唔強嘅， 佢冇乜風格，冇乜個人嘅signature㗎。 係啊， 咁佢嗰種踢法，我其實真係唔好欣賞佢教嗰啲波。其實佢剛才你講過啦，佢數過好多隊，教過好多隊球隊啦，又唔教得耐。我諗其中一個原因， 早幾咯， 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佢真係唔 entertaining 啊！如果你教一隊豪門嘅話咧，啲老細係真係會對你有意見，你教隊波教得咁悶。 但係 即係有回收，但 係而且確啦，我諗佢個生涯裏面最輝煌就係嗰十年嘅 祖雲達斯啦，係啊， 因為即係譬如話嗱， 祖雲達斯同拜仁啦，我會計埋拜仁 嘅，拜仁都 係 嘅， 因為拜仁都係新嗱，其實大家講緊哥迪奧拿就係一個外籍領隊啦，其實最成功嗰個蘇花拜仁嚟講一定係。佢嘅， 系 咁呢样嘢都几跌眼镜嘅，即系当年将意大利嗰套，佢嗰度有奇尼士文咯， 系啦， 因为佢大约系90年世界杯之后嗰队嘅拜仁咯，系啦，咁就 我都唔记得咗，你唔 我最记得有奇尼士文咯，同埋后屘都 但系后屘咪有马图斯艾巴嗰扎咯， 佢慢慢翻嚟， 系啊，因为佢再翻过去噶嘛。 好似系咪啊？ 系啊， 我真系大佬真系唔系好记得，我系记得佢系两次教过拜仁嘅，我记得后期少少咯，即系嗰队好似仲系赞卡嗰啲噶嘛，嗰阵时九六九七。 如果九四嗰阵就一定系艾芬堡，一定 系嗰扎咯，系啦系啦系啦， 肯定嗰扎先咯。 系啊，咁你即系我谂我譬如早记嗰十年又系啦，因为早记嗰十年我哋就好细个啦，我记得就无线播紧意大利联赛嗰个年代咯，咁啊。印象中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嘅，真係，你記唔記得帕天尼係咪佢教過咧？我都記得好似 應該都係，應該都係， 因為希素係有佢份嘅，希素係希素球場慘劇就係佢嚟嘅，咁嗰屆有帕天尼咯，所以諗下今時今日嘅歐洲即係足協會長都係佢教，即係教好多人嘅，其實因為四十幾年啊，大佬，即係教到依家都仲未肯收山喎，可能去中超教嘅喎，下季。 喂，佢呢隻呢係啱中，其實佢呢隻啱中超㗎喎，啱中超㗎喎， 有名牌， 冇乜，即係好似你睇金馬槽嗰隻咋嘛，冇風格， 喂，有兼名， 有名氣， 係啊， 其實納比一樣咋嘛， 即刻炒咗艾力神囉， 納比 富力俾佢教， 其實我覺得納比同佢都似嘅，不過納 比兩個意大利， 不過納比簽人嘅 領隊 係啦，納比簽人嘅眼光就實在好過佢， 同埋高， 同埋管理能力的確好過佢，佢就係過時咯， 同埋個過時嘅真係過時， 佢唔係今年過時啊，佢係早廿年已經過時啊， 啱。好早嗰時 係 啊，納比嗰啲啊 please 到老細添咧，佢呢啲唔識 please 老細嘅。 而家啲球隊係分兩三段湧出嚟， 係 同以前一段踢曬或者一段段半。咁你而家人哋譬如佢六七十分鐘開始收人啦，咁而家好多都興六七十分鐘。 係。 咁你根本抵擋唔到第二浪、第三浪嗰啲球隊嘅攻勢。 嗯。 你好難會適應到而家戰術咯。 OK， 系咁啊，嗱就又讲住咁多啦。 喂，想问问有冇人提过继任人选啊？头先有冇讲？ 爱尔兰 系啊， 冇啊。 诶，我讲少少啊， 唔知。 嗱，听闻就有五个人 shortlist 咗，就系呢个爱尔兰嘅足总就都有承认嘅。其中一个我谂都几 obvious 嘅 ，Roy Keane。 啊，我啱想讲啊 ，Roy Keane， 我就三想问有冇 Roy Keane？Roy Keane 系其中之一个， 系。 另外有麦达莫， 系。 另外仲有一個馬田奧尼爾，即係之前教維拉嗰個。不過記住喎，奧尼爾其實係北愛啊，就唔係愛爾蘭， 唔係愛爾蘭㗎。 所以呢樣嘢都有啲棘住嘅。照計佢咧，佢想咧就應該個都服嘅。如果純粹以教練功力嚟講，另外仲有曉頓，曉頓就係而家教緊洛域治嗰個。 哦 ，OK， 因為佢都係 亦都教過紐卡素嗰個。 係啦。另外仲有一個唔記得咗啦，但係亦都係有名氣嘅。 但我想講就 Roy Keane 教咧，機會就唔大。 未，仲有一個係仲記漏咗話麥咖啡，即係之前教過嗰個。 OK，OK， 係啦 ，OK。我想講嘅就係 Roy Keane 教點解話機會唔大咧？首先就係佢踢嘅時候咧，同愛爾蘭足總嘅關係非常。差啦，嗰個由呢個 Jack Charlton 開始啊，仲有 最主要係麥卡菲 交惡就同麥卡菲啦，係啦，因為佢 冇打世界盃嘅，零二年啊， 冇錯冇錯，咁同埋就係咧，佢嗰個足球理念其實同愛爾蘭都好截然不同，就係佢成日都係仲係好強調要踢地面足球，咁你見到其實 Roy Keane 個執教生涯就非常之唔成功嘅，因為點解咧？佢好堅持要踢要教地面足球，但係佢成日揸住啲球員都係唔識踢地面足球嘅，譬如揸住啲辛特蘭啊、葉斯維茨啊嗰啲時候啦。咁如果你話佢再去教愛爾蘭，又係堅持佢嗰個足球理念咧，咁愛爾蘭即將會變成災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機會不大啦。咁呢個再睇下，即係會有。 我諗係睇人事已經唔會揀佢啦。最大呼聲應該係 Martin O'Neill 嘅，我相信，因為一嚟。有公開啦，未有公開啊， 未有公開。 係啊，頭先嗰幾個 級數又應該最高佢啦。 曉頓又有公開緊啦，麥咖啡又教過，同埋佢都教咗幾耐，即係又唔算話隔咗好耐又揾翻佢。 你講個 CV 都最靚係奧尼爾啦， 係 啦，你起碼攞個蘇超先啦，等等嚇。咁啊，好啦，講下都要講下今日，唔係即係嚟緊嗰啲週末嘅賽事。咁啦，嗱，今個禮拜咧就真係叫做正式踏入去今季嘅賽事。 係啦， 你前三週有好多嘢未定啦，譬如話啲球員嘅轉會， 係啊， 仲有就係但係國家隊唔係國家隊個世界盃外圍賽又未打啦，咁所以通常頭三輪都不能作準嘅。咁啊好啦，踢完曬呢啲嘢啦，大家跌埋心水啦，轉會又搞掂曬，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咧就焦點我諗好多嘅。就會喺曬啲球隊嘅有好多新嘅 係啦，新面孔啦， 大家即係譬如追星嗰啲好啱嘅禮拜。咁仲有就歐聯， 歐聯又翻翻嚟，歐聯歐霸又翻翻嚟啦。 歐聯咧就唔使指 我哋講㗎啦，我哋會留返俾星期，我哋而家有兩線㗎嘛，梗係留返俾呢個好波賽。 OK， 咁咁我哋就第日就蔡又平啦，咁所以留意禮拜二就會講歐聯啦。咁我哋今個禮拜都係睇返啲週末嘅賽事啦。嗱，又係時間不多，咁我都想呢就係又係講個比較少講嘅聯賽先啦，就係意甲啦，大家冇乜點睇。其實呢我都不能講太多，因為呢頭嗰兩周，嗱意甲就打兩周嘅啫。頭嗰兩周呢我有好幾隊我想睇呢，都喺我派片頻道嗰度係揾唔到嘅。就係今屆都 納波 利都唔好話淨係香港忽略意甲，即係我諗我 全世界 全世界當意甲好似冇到咁樣。咁我好想睇羅馬，好想睇呢個 納波利。 納波利兩隊新加入球隊，好想睇，真係想睇到不得了，尤其是納波利。 係咯。 都未睇過。連呢、這個highlight 都冇啊，冚家產。咁所以呢即係唔講得太多。咁我只係嗱集中就係講下嚟緊呢一周啦，數下之後有一場大戰啦，嗰場大戰就係國米就會對住呢個主場就會對祖記啦。咁就國米其實係 國家打比。 國家打比。 係。 聖西路球場踢。 插句嘴先。 好。 插句嘴先。踢歐聯嗰啲波呢全部你大家預咗星期六先，星期六打晒。 係 啦，星期六打晒，冇諗太多。 冇瞓覺啦。 係啦。 全部嗰啲各地班霸全部喺星期六。 係啦，星期六辛苦嘅星期日可以休息啦。 呢、這個就我好鍾意嘅一個比賽賽事。 係。 咁星期六可以睇撚晒波佢㗎嘛。咁才囉，準備定幾部電視咁樣就係。 係啦。 咁我剛才講開國米呢，其實幾令我即係意外㗎。 係。 就係兩周嘅意甲聯賽佢都係贏波嘅。第一周係贏二比零贏熱那亞啦，主場。咁嗰個冇 懸念 嘅。我可以話俾你聽，除咗呢個漢諾威我哋喺德甲呢成日俾一條明路大家即係主下買啦。熱那亞其實你都可以一路追佢輸呀。一路追輸，我真係好覺得呢隊波係護級㗎。咁追到佢即係斷為止啊，呢隊波都好弱啊。咁第二周呢佢作客對住卡坦尼亞呢，我都貼 咗估唔到佢贏 喎。係因為卡坦尼亞嗰個主場係好強。咁你見到呢隊波我暑假嘅時候評估過佢㗎，就係話佢今屆換咗個新領隊啦，跟住然之後佢會有個新嘅打法，又會打返個3-4-3啦。咁你發覺就係、是、我都話唯一關鍵佢可以生存呢就係、是、用好多新球員。咁佢呢頭兩周呢真係發覺俾到佢睇呢就係、是、有啲新血係注入嚟，譬如我哋頭先第一節講過嘅兩個阿爾及利亞嘅國腳啦，其中一個 Bafodi 啦。咁仲有就係你見到嘅仲有就 有冇出車仔借返嚟嗰個左閘啊？ Jonathan 有， 唔係另一個， 唔係 Jonathan 唔係借翻嚟係咪？好似右閘就用 Jonathan， 左閘亦繼續用翻阿 Nakatomo。 OK， 咁跟住咧就仲有啲咩人用過咧？上屆繼續用嘅古亞連啦，或者就係以往兩季都比較少用嘅 Ricky 艾華利斯 呢、這個打得最好，呢、這個打得最好， 呢、這個打得最好啦。咁所以咧就你整體嚟講見到就係咩咧？對波係。有返啲生氣，同埋唔係俾咁多啲老鬼，除咗仲有老鬼鄧喺度㗎， 金比亞素 森尼迪嗰啲架仲喺度㗎， 森尼迪都冇 乜嘢， 因為受傷， 祖安囉、 啊、前面呢就 唔係呢個祖安係舊 祖安 新祖 啦， 新祖安 係啊，三如果你講三個中間咧就Ranocchia 啊祖安就加埋一個新加盟嘅金賓拿魯啦，跟翻領隊過嚟啦，咁啊跟住咧就前邊咧亦都仲有一個係以往都買翻嚟好多年都少用嘅洛迪高 Rodrigo 帕拉斯奧啦，咁嗰件咧就今屆又用多咗啦，咁啊見到就起碼叫贏咗兩場，咁啊然之後帶住落嚟就踢。即係呢一場大戰就會對住祖雲達斯，祖雲達斯都係六分，咁第一場我唔記得一比零贏邊隊啦，表現麻麻地，咁跟住呢上一場4-1主場大勝呢個拉素，咁我淨係講嗰句就係話係雖然話贏一隊強隊，但係就從來拉素對住祖雲達斯都係好似打五六折咁樣嘅，唔知點解嘅成隊波，咁嗰場波我有睇嘅，我就覺得就 點講咧？係嘅，即係有啲有翻啲霸氣出嚟咯。咁但係就始終都係未唔係好企定嘅隊波。我自己嘅感覺、直覺上覺得，即係譬如話個特別係個前鋒嘅組合，胡仙力啊，加住迪維斯啊，再加住一扎即係中前場質擊嗰個球員咧，嗰、那個默契未係太過 build up 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如果你問我簡單講啦，因為時間不多，即係簡單，我覺得呢場波有啲暗湧嘅。國米從來對住祖記咧，即係都係。打高半皮波咁樣嘅，你贏早記都不即係不足為奇嘅。 好， 咁所以就俾大家即係有少少參考啦。 喂，睇一睇，但 係你 講埋先，講埋先。 你講啊， 睇一睇大家呢場波係踢十二點嘅， 踢十二點 係 夜晚十二點， 夜晚十二點， 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 ，OK， 凌晨係。 哇，好喎、 啊！即係睇曬頭場，即係佢係尾場嚟嘅。 哦 ，OK， 大家可以當佢係即係我諗 反後甜品 係啦， 反後甜品， 即係宵夜前，宵夜前啦，係 跟住先再睇埋啲 西甲，睇下大家捱唔捱到耐啦。 係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好多賽事值得講啦，咁啊翻嚟睇下啲英超先啦，啲英超就啊對對都有焦點㗎啦，譬如 新兵啊嘛， 新兵啦，頭先講咁啊，哇，即係點數咧？我諗啊，不如問下大家啦，大家點一隊出嚟啦？你大家最想睇嗰隊啦，係 我講先啦，我係想睇阿仙奴， 我都係，我都係 睇老蕭， 係啦， 係嘛， 睇下佢幾時出， 好，勁啊！睇老萧得 第三个一日 睇老萧，斯文唔使讲， 唔使讲啦。喂，你咧 点理个肺？ 唔系要我讲啊嘛？ 我都系想睇老萧。 唔系 嗱，我哋五个人都系老萧嘅拥趸嚟。 唔系，其实你细睇系睇一个一云家嚟到有咩化学作用？ 系啦， 都要睇一次啊。 咁但系咁讲，我哋五个人都可能有啲分别嘅。 系 啊，即系譬如阿斯文，当然睇下老萧睇阿仙奴个发 挥 啦。我就睇下会唔会 点死啊？ 输俾新特兰，跟住之后断埋脚咁啊最好啦。 喂，啱啊，你讲多啲啊，你讲多啲就得噶啦。 老萧唔应该 断 脚， 系应该还眼。O K， 唔系噶，咁啊系就即系喜气洋洋啦，我都讲最近呢一个礼拜阿仙奴真系好开心啦，见到啲无论啲新闻啊，影出嚟嗰啲相啊， 好正面啊， 系好正面啊，哇！啲人即系啲球员就个即系觉得老萧系。神嚟㗎嘛，係咪先？直情係好開心過爭佢影相啊，咁啊好開心。咁啊睇下呢個蜜月期即係 last 幾耐啦。咁啊對第一場作客對住新特蘭冇乜懸念啩。新特蘭嗱未開齋嘅。我覺得少少咁。OK， 你講得嘅，即係講得幾句啦，你咪 好。 我幫阿斯文講得嘅，嗱，佢抵唔出聲啊，吳家產。 咁都要攬，唔出聲都要攬。 好啊，迪恩嚟到第四場，順地一煲啊。對波已經有啲暗湧，即係球會有暗湧啊，想炒佢啊。咁佢呢場波真係同你搏命啊，一啲都唔留嘅。咁啊，對波就。你要我講陣容真係暫時仲講唔到俾你聽，我即係仲記得就即係繼續佢會唔會出 咪基亞出連嚟囉 嘅前東遠啊，係啊，即係但係應該前面應該會擺翻 前東遠應該冇得出嘅啦， 應該會擺翻廢茶打個單戰啦， 係 咁啊，然之後一紮新兵睇下點樣用法啦，咁啊入邊係咪有啲好嘢大家都未知，咁所以嗱，總之隊波就好新得好緊要， 新特蘭從來都好多 新特蘭真係好新嘅， 從來都好多好嘢 嘅 喎， 係啊，唔知道啊，你睇咗頭三場都不能作準，咁所以就其實即係睇下阿仙奴點樣應付啦。 睇下有暗湧啦，奧沙紅牌咪上一場，咁場唔出，冇撚咗佢係個後防 邊個啊？奧沙哦，係喎，冇咗佢停賽喎。咁但係仲有就係 仲有布朗嘛， 勁 啦， 係咪啊？ 係啊， 布朗好似唔出得啦， 布朗得 得嘛， 出得啦，但 係 OK 係 啊 嚇。咁啊仲有啲咩？仲有啲咩賽事啊？仲有咩嗱？除咗阿仙奴啦，唔好講咁多啦。仲有咩焦點？ 曼聯咯， 曼聯咯， 曼聯。 我其實睇下朗尼出唔出得。 曼聯咧， 我想睇下朗尼出唔出得。 朗尼出唔出得啦？ 想睇下曼聯個阿朗尼個額頭好翻未？ 同埋呢場開得早啊，7:09啊， 7:09，哦早 早場嚟嘅，7:09啊， 睇費蘭尼啦， 係啦， 一樣嘢就係咩咧？生死大戰嚟嘅呢場，一下一場對曼城啊，大佬，咁而家真係四分波，呢場波失分，我話俾你聽，成間球會 對水晶宮都失分，你咁冇信心？ 水晶宮上嗰場啱啱開齋 啊， 曼聯喎，即係我都係講句，曼聯主場，我覺得係有保證嘅， 唔輸得嘅一場波啦， 係 唔輸得， 即係我又冇你咁灰喎， 我冇灰，我就提大家， 你睇到咁淡， 淡友啊！ 咁啊，其實我唔係好太有咩驚，唔係有咩衝動，即係 motivate 到我睇下曼聯咯。咁啊，另外一隊如果你要我揀，我當然睇車仔啦， 車仔 睇伊杜奧嘅登陸啦。咁呢個我都會 未必即刻啦。仔應該冇 講，唔係即刻吹水賽前吹水就講下，韋利安同埋伊杜奧打正選嚇，車仔放出嚟嘅風 嚇。咁啊，我寧願信馬達打正選多啲啦， 係嘛？ 係啊。如果你咁講， 我呢啲嘢嚇信義成氣嘅啫，條友。咁啊，所以都系睇 信佢一成啦。 咁啊，仲有啊，仲有咩焦点啊？其实你话如果大波，我觉得就会摆翻去星期一嗰场咯。 系咯，小云斯对 利物浦啦， 小云斯主场， 起码 Rogers 即系对翻旧东家，咁同埋就测试下自己队波个地面波能力有几高。 其实我会觉得系睇下史云斯 系 会唔会再改佢嘅踢法咯， 系嘛？ 即系究竟系头嗰两场嗰个好嘅难睇嘅踢法， 史云斯变利物浦，唔系利物浦变史云斯， 系咯？会出现咗呢个问题啊？ 系 OK， 咁啊，再啲。譬如 Yonzo Servi 倒窩啦，咁樣啦，咁我呢場波就比較係觸目少少。 同埋利物浦我都想睇下新兵會用啦，因為殺高有機會可能會已經要出。 係啦， 冇錯，因為格林莊臣就傷啦，咁冇咗右閘位，除非佢出馬田基利啦。 係， 殺高就免誒，殺高好似打左邊多啲喎。不過我聽啲球迷講話有 殺高打左邊， 殺高好似打左閘，左閘位喺中間嘅喎。 打中堅㗎， 打中堅，唔係我知，好似左腳仔好似可以打左邊。 誒，咁唔知啦，咁啊唔知啊，你如果成日耳門就多數都 係打中堅。好似话谂住揾萨高顶一顶， 系 系咁，因为始终即系如果有萨高，可能都好过史基泰尔啦， 好够用啊！你对波后防真系而家 而家都唔系太担心 啊，系啊，任佢砌啊！咁啊，英超系咪啊？ 差唔多。 其实仲有一个焦点就系西班牙啦，今个礼拜一定要睇啦，就系呢个即系 维拉利 嗰件啊嘛，话皇马嘅 巴尔 啦。作客咁啊，第一場波就唔喺巴拿貝踢，就喺睇維拉利爾踢嘅。咁就維拉利爾對皇馬啦。呢場波其實我覺得就因為我冇乜點睇過維拉利爾，所以冇乜評。不過你，但係呢場波就一定係好 form 嘅，即係維拉利爾。咁啊，三場波贏曬，頭開 lead。咁啊，跟住呢場第四場，咁啊對住皇，其實皇馬就你反而睇翻就係頭嘅三場波，即係都係 慢慢地咯， 慢慢地 咯。 咁呢場波就。个我谂就系冇咗一只，冇咗右边嘅奥斯尔，多咗仲有就 系 大家喺度估紧啊，英甲都俾人估紧。 系 巴尔咩位咧？ 系 8600万磅翻嚟会唔会打左闸咧？ 系啦， 打左闸， 打左闸 系嘛？ 系 咁啊，即系 因为伤晒， 同埋有一个要留意咧，安插落提啲欧联前嘅比赛咧，佢带亲啲波都唔系会特别好睇。 系啊， 但系即系通常就大家留意， 同埋大家要留意头先史文讲啦，即系欧联因素一定有 啦。尤其是安插洛提呢条友系大家即系 AC 米兰嘅年代嘅往绩，应该要清楚咯。 系 啦 ，OK， 佢唔会，佢会好保守啊。你预 咁啊？仲有啲咩赛事啊？仲有啲咩赛事啊？ 巴塞对西维尔， 巴塞对西维尔 系啦。 西维尔就麻麻地啊， 麻麻地啊， 开咗斋未啊？赢波咯，好似我唔系好记得，好弱鸡啊，对波都系咁啊。 今季差啲啦。 咁啊，巴塞我谂就打完头三轮，再过埋个国家队咧，应该呢嗰两个球都应该摆正选一齐打， 应该个磨合似乎就七七八八 嚟，应该要即系要摆两件一齐出嚟，唔好成日一件正选一件后备咁样啦，即系大家都唔想睇到咁样。系啊，咁但系又有欧联， 系啊， 系啊，咁啊欧联赛事对边队，我真系都唔记得咗。 冇所谓啊，冇所谓啦。到巴塞系咪都强奸案嚟噶啦？ 系嘛 ？OK， 咁啊。如果嗱，你譬如仲有就德甲嗰方面啦，又講下啦。德甲就今晚會有場哈法柏林對呢個史特加啦。咁啊，今個禮拜啲德甲大戰咧，其實都多噶。譬如話拜仁主場就會對住漢諾威啦，呢場波就唔使講啦，大家即係繼續贏緊嘅。係啊，嗰兩隊頭兩位嗰兩隊都 easy check 嘅，我覺得就拜仁對漢諾威，仲有多蒙特咧就會喺星期六晚尾場對漢堡， 主場 我都覺得係。可以赢噶啦，冇乜问题嘅啫。 嗯， 系啊，好讲噶，你讲啦。 佢话可以赢啫，佢冇话边队可以赢。 你又唔嚟讲，咪嚟讲下先。你有咩心水先？德甲，过嚟讲下先。 我 今個禮拜其實我想布倫瑞克贏下波嘅。 布倫瑞克 星期日嘅呢場 主場嘅 對紐倫堡， 紐倫堡 輸咗三和咯，係咪？三和四和我都唔記得咗。 佢每一場都唔係話真係踢得咁差， 係咯，四和啊，輸咗四和、啊、 四場輸曬。但其實佢盡力嘅，你有睇佢，尤其是即係、就是、對、嗯、可能即係。大家印象深刻啲嗰場就對雲達嗰場啦，嗰場就真係即係起碼係即係爭啲就可以就即係入一粒先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唔好彩啦，佢呢幾場真係有贏口碑就攞唔到分數啦， 係 輸分數啦。 好似據聞咧，佢哋嗰隊波入面咧係得幾個真係踢過頂級聯賽。 係。 系啦，咁但系一班咁嘅人咧，我覺得佢哋係踢咗啲驚喜出嚟咯。 咁咪嘅，佢其實就頭三場你話輸俾雲達，或者就算佢作下輸俾多蒙特嗰場咧，都好好口碑。 係啊， 但係你話第四場輸俾作下輸俾漢堡嗰場咧，就真係散散地。咁、希望對波即係唔好散落去咯，即係睇下其實譬如話以往都有啲經驗嘅，譬如我記得上季喺英超嘅修咸頓都係啦，頭三場波都輸 Q 曬 嘅。 咁然之後跟住就慢慢慢慢咁嚟。咁呢隊波係頭嗰四場即係都有三場係有好表現嘅，咁啊等下卡妹幫佢打氣啦，得唔得啦？咁啊將會對主場會對住紐倫堡啦， 星期日 嘅係啦，紐倫堡嘅作客就一般都係唔係話太好嘅。咁啊仲有啲你譬如眼嘢可以值得要提嘅咧，就係緬恩斯會主場對小黑人四啦。小黑人四上一場對利華古信打得好好，咁啊跟住啊多咗王子保定啊等等，咁啊但係呢場波就又作客。 系咯， 又有歐聯， 系啊，咁啊，最大問題 有歐聯跟未， 系啦，緬恩斯就一個禮拜同你劈一場， 但系緬恩斯主場就係惡噶嘛， 好乸勁， 系啦， 都記住就留意住嗰個力高拿、力高拉梅拿，呢個球員四場波未斷過攬，會唔會第五場都繼續入波咧？咁啊要睇住佢，咪好 fit 嘅，出保冇停啦，咁啊所以就好好睇嘅一隊波嚟嘅，咁啊呢場波我覺得正啊，緬恩斯對住史奧克零四，咁其實頭先提過嘅意甲都係嘅，國米都有呢個優勢，就是每一個禮拜打一場嘅啫。今屆嘅國米，因為冇歐霸冇歐聯，咁所以呢啲球隊就以戰養戰， 會惡啲啦。 係啦， 不如提埋利物浦啦，好嘛？ 利物浦， 利物浦咪係呢只 啦。利物浦都係呢只啦， 係啊， 所以好著數啊。系啊，咁啊，差唔多啦。 英超我提多一场啦， 乜嘢啊？俾啲纸咯， 系咯。 英超我提埋一场啦，小鹿城对曼城。 系。 咁啊，小鹿城都有唔少新兵啦。 系啊， 咩艾纳杜域啊嗰啲都。 艾纳杜域啊， 系啦。 系啊，不过呢个球员咧，话俾你听系有啲担心呢个表示搞佢唔掂嘅啫。呢个球员咧就 都系臭马嚟 嘅。臭马好好波啊，臭马间唔中同你打场好波，非常有即系有 potential， 但系嗰个性格系有。病嘅呢条友又系，即系好情绪化，咁所以去到史笃城呢啲对住啲四流嘅教练，咁啊即系搞佢唔掂啦，多数都系四五流教练。 咁啊呢场都赌哥啦。 喂，有冇暗涌咧？其实史笃城对曼， 我觉得曼城赢得好稳咯，可能好尾先会入到波。 系啊， 会守得几守得住下噶。 系啊， 首先我觉得呢场史笃城有机会真系搏尽咯， 系 即系晓士绝对系。受人見面嘅、一定好憎曼城嘅，同埋曉士其實我想講，其實佢大波唔係真係太差嘅， 我都覺得係， 係， 我覺得係即係有啲人 係傑斯有偏見啫， 唔係佢係專就有曼聯嗰下克里登啫，冇嘢啦。 我覺得阿曉士唔識揀波揀，即係其實佢教 QPR 即係大錯特錯，即 係 實在唔適合佢。曼城如果唔係因為即係有個有錢老細， 亂咁使錢， 逼住佢要用一啲有名氣嘅，佢又駕馭唔到。 首先一樣嘢就係曼城本身請佢嗰時就係冇諗過攞歐聯冠軍，佢冇諗過係擠身係呢個位置。 曼城請佢嘅時候係窮嘅， 係啊， 同埋你要諗下小時嗰時教有邊個啫？最勁嗰個叫 卡嗰啲， 最勁嗰個叫 比拿美嗰啲， 最勁嗰個叫艾蘭路。 艾蘭奴都唔咁都唔錯嘅，艾蘭奴都 係咯， 賓奴都 OK。 後邊嗰陣好慘咧，陰公 嗰陣應該得金賓嚟嘅啫，應該 華路素咯，同埋米高波爾咯， 係 咯加列圖咯， 係 嗰扎咯，同埋嗰個咩啊，嗰個年尾嗰個以色列嗰個中堅。 奔希望啦，奔希望， 系嗰几个咯， 系。 我唔出声住啊，唔出声住，因为如果讲小事，下礼拜啦，下礼拜， 下礼拜啦， 留翻俾我两。 好啊， 好啊， 你话噶， 系啊，露屌小事啊。 好，俾啲钱啊嘛， 俾啲钱先。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曼城，咪两队曼咧，其实呢个礼拜。唔係都要留意住啊！曼城我諗就對波又係唔係好穩定，即係暫時仲唔係好穩定。 懶咯、 啊，係啦。咁啊，曼聯仲要講多樣要留意住啦，曼聯等要留意住啦。就我諗都係嗰、那個嗰、那個咩咧，即係嗰個三日踢一場、三日踢一場嗰個啦嚇。咁、啊、就所以會係。问水俾貼士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喂，读咗啲即系啲冇嚟到嘅主持嘅貼士先。 好， 师兄咧就有一场不尔包主胜，奥沙辛拿细同埋国米大。 嗯，系。 另外咧，阿的总咧就系、是、史笃城对曼城和，侯城对卡迪夫城咧，佢就要卡迪夫城客胜。嗯、史云斯对利物浦咧，佢就贴史云斯赢。咁另外补多个曼联4-1波胆，佢就咁多啦。 信心 系啦， 边个嚟？ 的总系的神， 的神咧， 信嘅我信。 系咁啊，我哋讲埋个靓女侃会啊。 系 你使唔使自己读啊？不如 你读啦。 哦，好，咁佢就要利物浦客胜。布雷瑞亚主胜，头先佢讲过啦，咁跟住就热刺主胜，多蒙 咩啊？主胜咩啊？热刺 诺维茨 赢诺维茨 ，OK 啦， 系，多蒙特主胜啦， 多蒙特就会系赢呢个汉堡啊， 汉堡 系咯， 系啦，咁仲有边个？ 嗯，等我讲啦， 出咩先啦，出咩先啦？ 咁啊，我就三场啦，唔使串噶啦，即系单头买下啦，谂下啦。咁啊，维拉对纽卡素主胜啦， 系， 咁西布啊，唔系富咸主场对西布朗，要西布朗让球客胜吓。咁啊，第三场就荷甲嘅阿即斯对斯和利半场主胜，系 好。仲有冇边个？ 系波。 惊一，斯文 先。 斯文， 我就买啲。小打欧联嘅对家 系 利云特就让球客胜，让球主胜 吓、啊、你旺啊呢排唔紧要，大家留意。 利华古信对和苏斯堡，我要和夫斯堡让球客胜。哦、我因为利华古信要作 系啊系啊。 咁另外就系、是、呢、這个荷芬咸， 嗯， 主场就赢，留翻对免恩斯比阿切斯啊。咁荷芬咸就赢呢、這个嗰队系咩啊？ 武信加柏， 武信加柏。 O、okay, K， 好，今日 水晶宫和啊， 和边队啊？ 曼联 ，O K 得，好得。 利物浦赢， 系， 同埋加多场，曼城首入利格度， 曼城 首名入球利格度 对诺域治， 系， O K， 史笃城，我觉得呢场佢会首即系 first team 到咁上下先， 会出 O K， 系， 好。 喂，我先，你压轴啦。 OK， 好，系咯，我就拜仁大， 系 皇马细， 嗯， 我你只弊啦 ，Stephen 对家添，我要何芬咸对武信加柏，我想要武信加柏添，我要武信加柏客胜。 哦，对到 咯， 对战就系啦，我系三场啦，跟住 到我，我就一两场冇乜心水啊。咁首先就老蕭首個紅牌啦，呢個 OK， 記錄作案啦， 係啊，喂，記住啊 ，Jerry Brito， 喂，辛苦你啊，仲有就係睇下先嚇，不過懶懶地啊，我成日真係好認住係法蘭克福會作客贏呢個雲達不萊梅啦， 咦，撐你喎呢個， 我都係會係咯，頭先話留翻免恩斯俾我，咁啊兩場啦，免恩斯贏斯奧克零四啦，法蘭克福就作客贏。呢、這個 雲達 不萊梅啦，好難揾到和波啊！最近德甲， 我 覺得都係未必咁容咁容易揾到和波， 同埋細波都難啲啊！ 好啊，咁啊， 大家留意啦， 咁啦， 係啦， 咁啊，好多賽事，仲有乜嘢？喂，係啊，喂，你對住咪先啦， 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我哋都講咗啦， 足球頻道 係啦，咁啊，但係仲冇熄燈儀式嘅，因為仲有好多 最後一集喺富士山， 咁啊，仲有就係咧，要提一提就係。 今晚我哋就禁止沈大师喺呢度咧俾貼士，唔係因為我唔想啲人咧係咁啊抱住聽完足球頻道就熄咗個電腦佢，大佬要聽嘅就聽跟住嚟緊個節目，先先先打到嚟，係啦，冇錯。咁啊，好留翻俾阿沈大師啦。咁就下一集我哋就會喺新地方錄足球頻道，希望可以錄得到啦。 唔係錄完睇下上唔上到上載到啦。 好啦，咁啊，就算唔得嘅啊，唔係係哭波桑先㗎啦，係 星期二啊， 星期二晚嘅預測歐聯 係啦。 好嘅，好啦，咁啊大致就係咁啦，下禮拜再 再見，拜拜。Forza Parma, questo è il grido di battaglia. Forza Parma, Forza Parma, con i gol, sempre gol. Siamo tifosi e con trombe e bandiere, accompagniamo la squadra del cuore. Con il grido, oh Parma, sei forte! Batteremo le squadre avversarie.Mai nessuno li potrà fermare, sono forti e sanno lottare, fanno gol, sempre gol, del campionato son la gloria. Forza Parma, Forza Parma.